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今日都系阿牛医生。 唔知阿花哥揾到工作未？ 阿花哥未揾到嘢做啊，好似。 系咁，佢而家做咩？ 花哥仲系继续夹我老婆。 佢唔咩嘅，繼續去電視台。今日睇《忽然一周》講嗰啲無線電視高層大調動喎，佢唔留喺度， 好撚少錢啊！做電視台， 佢可能升做呢一個副總監。 屌你升做神台總監有份，好撚少錢。電視台做嘢真係好撚少錢㗎，即係佢哋嗰個人工好撚低微啊！電視台 係咩？同埋係十年都咩曾麗珍啊嗰啲好似好高人。 屌你嗰啲撲街 方日華一百億喎、 啊，嗰啲屌你俾六叔屌閪㗎，梗係一百億啦。夠精啊！屌你老味。咁咧，今日我哋咧就想講下呢個國際上面嘅時事啊，國際視野。咁咧，牛醫生咧就有幾個 你講國際視野，講下本地視野先啦。 邊啲啊？ 你係殺雞啊！你 屌佢老母，講過佢嘅柒頭皮，拉個撚樣槍決啦，雞錢都搶，屌佢！ 點解要殺死幾隻雞咧？梗係冇講。 唔係個撚樣可能嗱，我自己睇啊。第一， 由細想叫雞冇得叫。 唔係個撚樣唔係由細想叫雞，個撚樣根本成日都即係應該成日去照記，即係成日去嫖妓噶。 好似我哋咁樣。 系，咁佢嗰排系手緊，咁你手緊咧就喺啲相熟嘅地方度攞噶啦，咁佢好似系爭賭債啊，爭賭債咁，公司屋企攞唔到，咁咪笠雞咯，即系你雞系最易笠噶啦，你一上到一 點解要殺死佢咧？ 喂，大佬，你唔殺佢，點解佢報撚咗警？咁咪拉係拉我噶咯喎，咁橫掂都係老笠， 偷雞錢真係幾麻煩。 佢搶雞錢，即係橫掂都係啦，咪懟鳩冧你咯。 唔得㗎，因為雞呢個圈子實在太細，你搶佢錢咧，佢一定認得你。 係啊，一定認得，所以你冇第二次。佢因為要繼續做啊，佢咪殺懟啦冧你，屌你老母搶一次。 但係最戇鳩就係北角嗰條友喎。 不過嗰條係點啊？ 不過嗰條友咪借啲椅人嚟死佢，又出去殺死埋佢個老婆咯。 係咩？咁撚戇鳩嘅，懟冧佢老婆做咩啊？ 唔係佢借啲萬點入埋個數嘛，諗住。 屌你真係戇柒鳩，你懟冧你老婆冇用呢啲方法。 可能佢唔中意個老婆做雞啩。 唔係，咁你帶個旅行胎鳩佢落山啊！屌你。 咁可能老婆。 幫手整佢。 老婆又唔中意啊。 唔中意同佢去旅行喎。 可能係。 屌你盲鳩仔啊！屌你！ 我未試過一啲咁。 唔係你殺佢做乜懶嘢？ 但你唔覺得今次呢單嘢，但係好社會好風平浪靜咁樣就輕描淡寫過咗咩？ 我覺得呢單嘢咧， 想當年阿林國雲好空洞啊，但係點解而家啲殺雞殺完就算數，殺三個人喎、 啊？唔係大空洞啊，係香港已經太多新聞啦，即係大家睇新聞嘅時候已經係當古仔 嚟。我有另外一個睇法就係佢哋政府將呢啲性工作嘅嘢好似唔係擺得好重，亦都唔想再提呢啲咁嘅嘢，亦都唔想借啲椅俾佢上去咧，就話你申請又話紅燈區啊之如此類嘅嘢喎。 我覺得嗱，我自己睇牛醫生，香港係真係要設立紅燈區。香港係一個國際嘅大城市， 呢個唔使講啊，成日都有 嘅。新加坡都有紅燈區，點解香港冇？第一。第二樣嘢， 新加坡有啲嫖妓嘅，原來 新加坡得㗎，不過限時限刻， 好貴㗎係嘛？ 限時限刻嘅， 即係夜晚一點先可以。 十一點拉閘，屌你老母，真係一十一點即刻熄曬燈，拉到好撚快添。 唔係， 係啊，好撚快拉得。 拉到點啊？ 唔係拉閘啊，拉落嚟。 拉落嚟， 拉閘啫。 拉完閘可以後尾入翻去。 唔係佢哋喺紅燈區好好企你啊！第一、第二樣嘢就係佢哋納税。可以幫到政府。第三樣嘢，你一個社會唔能夠抹殺妓女嘅功能 啊！佢覺得咧，如果香港啊，即係嗰啲高官就話係納税嗰度咧，用妓女嘅錢去納税，或者係即係從賭嗰方面納税，覺得即係唔係咁光彩。 唔光彩，你搶我個袋啲錢就唔光彩啦！ 所以咪香港政府咪就你覺得好怪咯，即係老人家嘅一套。有博彩税，有啲又唔整，搞幾耐先咪可以賭波？可能而家雞嗰啲錢又話唔要而污糟係嘛？ 啱啊！屌，嘥撚氣！ 但係佢要嗰啲孤兒寡婦，要我哋嗰啲 要我哋啱啊！屌你咁搶有乜分別啊？屌你嘥撚氣啦！同埋一樣嘢，你紅燈即係你一個社會唔能夠抹殺妓女㗎。 如果你我啊俾你去做啦，紅燈區你會建設喺香港邊個區呢？ 你想邊區旺咪建喺邊區？ 旺角得唔得？你嗰 梗係唔好啦， 即係唔會再擺旺角。 將佢擺邊度呢？大嶼山。 沙 大嶼山。 哇！唔係嘛，要去叫雞去到咁遠。 屌你啦！到時嗰個嗱，屌你諗乜幾撚旺啊？ 搞埋酒店添喎， 有人扮米奇老鼠嚟屌屎忽啊！ 仆街咯！喺個大佛下面有記者。 當年唐西咪咁。 我就反而覺得咧，最好就喺以前舊機場嗰度興。 哇！咁啊發啦！ 因為咧個舊機場個跑道搞咁撚多嘢都唔撚成功，搞記者最好。 啱啊！嗰度搞記者一流啊！屌你，有對海喎。 係啊，最好你搞個藝術文。藝術中心 哇正嗰度屌你 有旗仔啦， 又有吹簫啦，屌你 點解唔搞翻個咧？嗰啲地方好啊！ 香港政府一個非常之戇鳩嘅社會嚟，我覺得 戇鳩。你睇下最近呢兩日新聞咧，就係話嗰個填海嗰度啊嚇，即係話要喺條嗰條走廊啊，咁咧就佢哋話 司法覆核就話上訴得直，就係、是、因為佢咁樣會違反咗嗰、那個維港個景色嘅嗰個填海嗰度。 係，我覺得嘥撚氣啦。香港一個官商勾結嘅社會，點解要填咁多維多利亞港？值錢啊嘛！ 再嘈話填撚埋個海， 你填埋佢你啊冇啊！我話俾你聽，你一話。嗱，不如咁，我哋而家公投填啦，高維多利亞港佢，我話俾你聽，啲商家真係屌柒你，喂，唔好唔好唔好，司法覆核，司法覆核，最值錢啊，高維多利亞港海景喎，屌你，你話填密佢，佢冇水揾，佢司法覆核啦，唔係你司法覆核啦，屌你！ 係啊，你話如果填密咗，將嗰啲咁嘅得嚟嗰啲錢咧，全香港市民分落去，我都覺得好撚多。 啱啊！我話不如填密佢，屌你老味！ 冇咁撚多啦，又有個隧道，有乜撚嘢麻煩？ 直頭嘥撚氣啦，屌你老味！ 最好填埋咩咧？填到去大嶼山。 啱啊！掘撚咗半山區啲樓嗰啲區地佢，嗱將太平山炸撚平一半，咁咧之後將嗰啲泥咧就擁撚咗落太平，擁撚咗落維多利亞港度。 除你預計到香港嚟緊嗰幾廿年，其實都冇乜大作為㗎啦。除咗係即係繼續 起記仔，除咗起記仔邊個作為啊？ 我哋嗰、那個趨勢其實你點分析呢？我哋繼續翻大陸去揾嘢做嗰啲。 唔係，我覺得香港咧係變成一個大都會之中一個，即係國家裏邊一個大都會嘅城市啊！你喺香港有咩競爭力啫？而家嘅人力競爭唔夠人，努力競爭啊，開始輸俾人。 你話開始整定個港珠澳大橋有冇後著啊？ 港珠有啊，佢叫雞快啲咯，係咪？ 我都係咁諗，除咗呢樣嘢，我諗唔到有乜嘢。 我話俾你聽，港珠澳大橋啊，係要貫通澳門同香港 你要 令到嗰啲遊客 你要運嗰啲貨啊！其實講真，一樣係用船運嚟嘅。 梗係唔係啦？而家我話俾你聽，物流啊，你喺香港做死撚梗啦。以前啊，就話啲貨啊，你出貨嘅時候，你 好啦，咁你嘥咁多錢整條橋嚟把撚咩嚇？ 嗰條橋真係把撚㗎，我唔知點解整條乜閪橋。 係啊， 嗰條真係閪橋嚟。 嗰條橋意義多過實際意義。 嗰條橋帶往邊度咧？帶往澳門咯。 咁咪撲街啦！ 佢唔係帶往香港，佢條橋係帶往澳門嘅咋。 唉，我都唔撚知香港政府做埋咁撚鳩，仲要香港出大部分錢喎。 你香港揾得多咪掠鳩你 咯！ 嗰條橋淨係可以帶往澳門啊，帶唔往香港嘅，真係戇鳩嗰條橋，起嗰個戇鳩，諗嗰個戇鳩，做嗰個更戇鳩。 嚟緊呢幾廿年，我個策略我都係翻大陸住㗎啦，話俾你聽。 攞一筆錢之後啊，話俾你聽啊，你年紀大去邊咧？你仲喺香港生活，我 娶翻個廿零歲嘅服侍下，我同佢約行下諗就算啦。 廿零歲你老唔老啲啊？請我十零歲啊！屌你！是啊，請我幾歲啊？屌你老味，真係亂投，想揾到大陸就亂投急投，屌屎乜？屌你老味，你仲請個廿幾歲，廿幾歲嚟做乜撚嘢？做掃地啊？幾歲？十幾歲啊？牛醫生， 所以我話俾你聽，嚟緊呢啲日子真係難過啊！ 仲係難過，我哋快啲揾多啲錢翻大陸，屌你閪啦！屌你老戇鳩啊！ 唉，講下國際事嘢啦， 我話俾你聽，馬英九今次一定撲街。 點解咧？我買嗰嘢會贏硬喎。 馬英九係個樣得嘅，佢靜。講真一句啊，國民黨統治台灣咁多年，台灣嘅黑色恐怖咁多年，白色恐怖咁多年，綠島我唔使同你講嘛，講綠島。 其實今次 講拍贏， 衰就衰在陳水扁最貪污啫，如果唔係佢繼續有得做嘅，好難讓到個特總統位出嚟嘅，話俾你聽，搞到啲人咁怨氣咁深。 啊！ 你哋所以做總統咧，就唔該你就唔好搞到啲人民咁大怨氣。你應該好似香港曾蔭權咁，嗱放翻少少錢俾你哋著數，跟住又翻翻轉頭。 啱啊，唔係但 cap 還 cap， 大家一齊 cap。 你搞撚到呢個怨氣咁撚心，你咪而家加速自己個滅亡，同埋整臭自己嘅名啫。 唔係，不過我想講一樣嘢，有還嘅地方啊，貪污係一定有啊。我話俾你聽， 香港嘅廉潔度咧，原來今年排睇報紙係排第二喎。 第一 係咩？第一係啊，新加坡。 你知唔知咩新加坡咁廉潔啊？ 唔知 打靶啊嘛。新加坡連結的原因因為會槍斃啊！屌你 啊！第三、第四我唔記得，咪日本啊！ 日本啊，唔係日本都俾嗰撚咗，可能唔收咧，咪少咗就 係。唔係佢根本就公然有黑社會係收咗啦，已經。 我話俾你聽，當年呢、這個忠貞跟康宏啊，係咪忠貞跟定咩？ 首相啊， 忠貞跟康宏啊，好似係忠貞跟康宏，係咪忠貞跟康宏啊？ 其實個個個類似啊， 咪沙口組個大佬。屌你！但係日本嘅黑金政治恐怖過你啦！屌你嘥撚氣啦！日本係全世界最撚貪污嘅國家。 所以我話俾你聽啊，馬英九咧其實個形象誒喺而家人嗰個咁嘅情況，即係咁台灣人民啊咁失望之下咧，即係冇得好食咧，就唯一一樣嘢就係喺佢心目中揾一個神嘅形象。咁馬英九就造就咗呢樣嘢啦。 唔係馬英九係靚仔啊，我覺得，但係因為佢最慘一樣嘢， 佢健康嘛，成日跑步嘛。 我夠健康啦！我日日屌閪啊！屌你閪！我日日打幾次飛機。 一般市民嘅體重咧係愚蠢同埋愚昧嘅， 你要呃佢哋咧，就最緊要咧就係簡單單得噶啦，唔好複雜。 牛醫生嘅臭撚成。 係啊，你要你又話自己講咗太多複雜嘅理論，最後都係由人嚟決定嘅呢啲嘢。 咁啊，牛醫生真係好撚精明，我話俾大家聽，屌你老尾馬英九，佢個人 有啲嘢全部都係由人去決定曬嗰啲嘢。 佢非常之咁 nice， 但係佢黐埋國民黨就死梗啦。國民黨是一個好乞人憎嘅政黨嚟啊！ 冇辦法啦，佢所有嘢都係國民黨操縱你。所以你馬英九都是由國民黨塑造出嚟嘅， 咁啊， 咁你所有嘢都係其實政治污糟噶啦，你唔通政治係乾淨嘅？咁你國民黨決定係點嘅咧？就馬英九做出嚟都係一個傀儡嘅政府嚟啦，都由國民黨去操縱，唔通獨個馬英九可以自己獨當一面啊？ 梗係唔夠膽啦，馬英九。 唔係咯，佢可能嗰塊就唔係擋風玻璃啊嘛。嗰封係糖衣玻璃一射射鳩死佢 嘅，糖衣玻璃嗰塊玻璃膠嚟，唔係玻璃膠嗰啲 咁嘅紙。政治係最黑暗嘅啫。 政治嘅黑暗啦，黃霑講緊句説話，男人有兩樣嘢最中意、最邋遢嘅，最中意搞一個女人性器官，第二個政治。 冇錯啦，唔知中國大陸點睇今次嘅選舉？ 嗱，我覺得今次大陸咧睇個選舉，啲人又話：哇，屌你台灣會亂啊，台海會戰爭，屌你老味，你抌粒核彈落去，中共都唔會同呢個台灣有戰爭啦，你個傻嘅咩？ 反而咧嗱，今次咧最得意一樣嘢就係馬英九講咗個説話，對呢一個中共啊，就係鎮壓呢一個新疆嘅叛亂，佢講咗一句中共唔應該咁樣做，喂，佢反而佢唔應該，即係佢咁啊，俾阿馬長亭咧就 謝長廷 佢講咗句説話，佢咧嗰啲。政治立場左搖右擺， 我話俾大家聽，有一樣嘢我真係好想講。 佢應該親阿中咪算咯。 我哋應該雞加達賴喇嘛，屌佢個老母！ 你睇下大陸人。 第二， 你睇下大陸嗰啲政治，中共嘅政治會幾高嘅話，所以呢個係達賴集團嘅叛亂。 佢跟真係搶嚟，嗰啲賊嚟噶。我話俾你聽，殺藏民係應該嘅，牛醫生。你睇下新聞， 我想問下點解藏民咁樣戇鳩嘅，自己坐住隻馬喺度揈下揈下，人哋用坦克車嘅大佬，佢冇諗過六四想當年幾得人驚嘅咩？ 我告訴你聽，大陸其實很文明的，現在已經不出坦克車碌鳩佢哋，佢哋真的出嚟搶嘢，燒銀行、搶劫、搶 車。佢哋為咩啫？其實我想問一下。 為搶嘢咯。 屌你，唔係冇得食咩？佢哋。 佢哋唔係冇得食，因為嗰、那個文化，因為嗱，我哋一撞呢個西藏鐵路。 咁佢自己即係加速自己嘅滅亡。咁我想問下大喇嘛話咁撚醒啊？點解佢會點解佢做出咁撚？ 大喇嘛梗係唔撚醒啦！ 又話高智慧，又話識英文，又話可以睇到將來好多嘢。咁點解你唔可以嗌嗰啲藏民？提高個生活水平啊，知識啊，個方。 牛醫生，你聽我講啊，佢睇到將來係你話啫，但係拉埋一個閪佬嚟。 又話轉世，又話食德夫眼，著撚件。唔係我話俾你聽，而家街道啦，屯門區度啦，夠啦，即係拉埋喺啲天橋度問我錢啊。 龍珠你有佢反啊個撚樣，我話俾你聽啦，佢成日都話。 抵共產黨屌柒佢。 抵共，我話俾你聽，共產黨真係好容忍佢，唔喺佢後腦打兩槍。嗱，我話俾你聽， 而家揾做低佢啊！ 佢真係忍佢啊！ 唔係忍佢㗎，其實係美國佬，佢驚得罪美國佬㗎。 唔係佢真係忍佢。 你做撚低佢，好撚多人咧借啲耳咧就搞鳩你中國㗎。 啱，同埋一樣嘢，達賴喇嘛話西藏獨立，西藏能夠獨立，廣東係咪可以獨立啊？廣東獨立，上海係咪可以獨立啊？西藏根本由頭到尾都冇一個獨立嘅歷史喺度。佢成日想獨立就係因為達賴喇嘛係一個政教嘅領袖。 我覺得中共好唔啱啊！想當年六四咧，我哋啲學生你又咁樣對付，你對呢咁嘅撚樣 啱啊！佢真係撚樣嚟， 點解唔試下？ 我話俾大家聽，我哋應該支持中共炸實布達拉宮。 我哋應該唔係咁炸實咗唔好啊，因為少咗收入啊！你明唔明啊？ 布達拉宮咦係喎， 都係一來有收入嘅。我哋反而咧應該咧，我喺大陸應該點咧？製造多另外一個達喇嘛。 是 我的傀儡，然之後咧就係搶佢生意。 唔係，應該將布達拉宮變記仔，屌你老味係，趕啲喇嘛出嚟，高頭啊嚟開北宮記仔，屌你老味，屌撞妹，嗱咁啊屌啦！ 我真係唔撚明啊，大喇嘛做撚埋啲咁嘅嘢。 大喇嘛咧淨係收撚咗美國佬錢啦，大喇嘛唔知道讀 Cambridge 定邊間名牌大學。 佢讀乜都得㗎啦，佢而家嘛。 唔係大喇嘛都咁嘅賊嚟嘅，屌嘥諗 啲政治嚟 啊， 頭到尾。 佢由頭到尾都係諗住舐政治油水嘅賊匪，屌你收幾國錢，屌你老味閪！呢啲咁嘅撲街啦，打把屌屎忽啦，俾阿鬼！ 啲外國人咧就真係好撚狗閪嘅，即係成日借埋呢啲咁嘅嘢小人啦，做埋呢啲。 啱啊！打擊中國咯， 即係搞鳩你咯。 啱啊！等於當年啊， 中國人點樣衰撚格都好，都唔用呢啲招數去對翻外國人。 係啊係啊！ 點解會咁咧？ 嗱，好老實講，而家中共政府，我想講一樣嘢啊，其實係幾海兩汪行嘅一個即係政治體系嚟嘅。你試下喺美國搞分裂搞獨立啊！屌你老味，你搞德州獨立，我諗你啊！屌你咪話行入美國啊！你出撚咗美國都俾人呢個打靶啊！ 出撚咗西部牛仔醜聞搶劫你第一。 第二樣嘢，我哋中國大陸而家睇嘅咩咧？係睇嘅經濟。 啱， 睇嘅。你睇下個經濟搞得咁好，我費撚事採購你。 啱啊，啱啊。點解大陸？ 點解大陸唔整直通車咧？費撚事上，全部啲國民全部都係唔去耕田，走去炒股。其實佢某方面都有好多顧慮嘅，你估佢唔肯想做咩？人民幣升值，通脹壓力，你估我哋想啊？ 啱啊！是國際形勢被逼， 係啊，今日買罐頭又貴撚咗啦，係成日都貴罐頭米嗰啲。 美國同大陸有好大嘅貿易逆差， 係屎忽數嗰啲叫做。 咁佢介入達賴喇嘛呢樣嘢嚟夾你，嗱咩叫政治交換？呢樣嘢係政治交換嚟，我攞達賴喇嘛嚟夾你，換嘅係咩咧？喂，大佬，你可唔可以個貿易嗰、那個逆差唔好咁大？ 冇錯冇錯。 咁我咪叫達賴喇嘛唔好搞你啦，即係呢個係一個政治交換。 更多嘢搞都有啊！不過你殺死一大喇嘛冇用㗎，你賺只不過美國多一樣嘢去搞你。 啊，佢搞你，佢夾你啫嘛。 同埋佢一樣唔搞你，咪搞第二樣咯。 啱啊，美國 嚟緊呢個08年奧運，佢實登搞多啲嘢。 係啊， 睇下你都想借啲嘢杯葛你啊。 啱啊啱啊，等於美國當年搞奧運又唔見中國搞咁多嘢，屌講真，美國佬係閪佬嚟㗎嘛。 佢整好多嘢令到你嗰個奧運係蒙黑嘅，咁所以就中國人就唔會上當嘅。中國人都咪蠢。 美國啊，有一個部門啊，係好撚黑暗。國土安全部自從911之後，佢哋實施咗一種政策，嗰種政策叫咧有一種監獄喺外國裏邊咧，即係喺外國啊建立一啲地下監獄。嗱，前排喺嗰個荷里活有套戲上咗唔夠一個禮拜，俾人掹咗落畫啦。咁咧話説咧，就係佢而家咧就建立咗一種監獄咧，就好似而家我哋喺古巴嗰個叫乜鬼嘢咩 加斯特羅。 咩咩荔灣監獄嗰、那個咩咩咩咩灣監獄咁，咁咧只要佢懷疑你係對國土安全受威脅嘅人，佢就會拉你去呢啲監獄。嗱，邊度有呢啲監獄？中國，中國有邊度咧？香港，香港係有呢啲監獄嘅。之後就有非洲，喺啲秘密監獄，即係佢租咗一個單位，譬如喺半山區租咗一個單位咁樣，咪拉你去秘密署行刑啊、審理啊咁樣。 陳冠希又俾人拉咗去。 佢屌閪啫，佢唔係惡土安全有事嘛。曾經有一單嘢係真人真事啊，試過一個埃及嘅僑商就被美國一啲嘅國土安全局嘅人捉咗去非洲嗰度審問，審唔撚到咪懟鳩冧你咯，唔通俾你爆翻出嚟？咁呢啲你話人權狀況差，你講美國人權狀況差，中國人權狀況唔知幾撚良好喎、啊？你睇下嗰啲仆街出去燒銀行，嗰啲藏毒分子出去搶劫，大陸都開兩槍，美國西雅圖暴動出坦克車、機關槍、空軍啊！屌佢老母！ 一排下情場嗰啲咧，放翻佢出嚟，新年啲人情味。 啱啊！屌你睇美國佬啊，西雅圖大暴動唔係啊，出潛艇、核彈、機關槍、F-16戰機，呢啲叫人權狀況良好咩？死幾撚多人啊！ 我哋中國人用嗰啲柔軟政策出呢一個女人嘅導彈。 啱啊！屌出肉彈，屌你老味，幾撚難得？中國人出肉彈，屌！ 所以呢班藏民咧唔想再做啲咁嘅嘢啦，就係、是、 唔係佢哋收咗錢嘅應該係 做咗咁多經濟嘅損失，應該打死佢哋好嘛？ 打死佢哋啦！你要咪閪佬死，即係呢啲 冇。佢唔撚剪頭髮嘅佢哋。 啊！佢哋個文化係咁。 係啊！唔剪頭髮周圍飛，好似好崇尚美國嘅自由啊、民主咁樣。 直頭屌你老味，揾啲～揾啲屎乜鬼雞奸咗撲街啦！屌你！ 我諗污糟唔沖涼唔好啊！ 係咩唔沖涼啊？ 冇得嘅！ 屌你出真槍，出一真嘅機關槍，一係就出核彈。 所以就呢個時事，即係大家reflect 下，睇下今次點睇呢啲嘢啦。 我覺得即係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咁醜陋嘅政治交易咯。即係你成日話達賴喇嘛如何好如何好，佢有咩咁好啫？佢分裂中國已經唔好啦。 佢周圍去宣揚世界和平咯。 佢老母喺個撚樣世界和平，七頭皮你啦！屌你老母喺個撚樣。 其實九護士，不如我哋塑造你做一個世界諾貝爾和平。 我啊，諾貝爾屌閪獎得住， 然之後我周圍派你去唔同嘅國家度， 就屌閪， 係啦，屌你今晚 啱啦， 台灣高雄嘅呢個屌閪街， 哇好啊屌， 宣揚呢個聖愛節， 我成日都話噶，放大假去邊啦？去荷蘭吸毒，屌你翻大澳門屌閪，去泰國亂投，屌呢啲先係 我哋中國對外交發言人啊！我哋今日九護士嘅大使又為我哋中國增添一份光彩，佢為咗去咗荷蘭嗰度一邊吸毒一邊屌閪，其實好難逃。為了促進國家兩國友誼，我們的九護士 瘋狂屌閪先，等於美國，我有一單嘢想講。當年有一個美國嗰啲咩叛兵咪去撚咗北韓嘅，人哋北韓金正日咪得閒俾啲閪佢屌嘅，教佢得閒一個月個撚要講翻出嚟話俾幾條北韓妹佢屌，咁之後咧就要佢拍嗰啲片仔嗰啲北韓片裏邊扮美國嗰啲壞人，我屌你佢仲屌鳩人哋，人哋俾韓妹你屌，俾戲你拍，俾飯你食，喂大佬你點搞啊？ 你真係優差嚟啦，有氣魄有女，屌你想點撚樣啊？有飯食，屌你老味，仲話人哋對你唔好。 呢啲係美國人一般嘅唔知足嘅表現咯，所以佢成日將人搶掠啦，係賊嚟噶嘛，賊匪。 屌你老味，又害咩你屌啊？俾我你個撚樣嚟投靠我，踢爆你個台啊！第一時間執啲屎你老媽食啦。 所以我哋希望呢次嘅復活節假裏面，大家個思想可以再復活啦嚇。 唔係復活節喺邊玩？ 冇啊，喺屋企。 O K， 你老味翻工啊，真係 真係慘！屌你老味，成日都要翻工。 唔知阿妹點咧？呢排又 阿妹復活節唔知去邊度玩喎？ 有冇拍拖啊？而家佢 冇拖拍， 冇拖拍，真係慘。 唔係阿妹慘嘅原因就因為佢咁嘅年紀冇拖拍咯。 係咪慘咧？ 即係佢咁嘅年紀，佢同我哋有 啊。最慘係唔肯放我身出。 唔係佢唔係冇拖拍，佢冇性行為最慘。 呢樣嘢我覺得最慘， 即係有冇拖拍，我覺得唔係問題，有冇性行為真係問題啊嘛，大佬。 阿妹放開啲啦， 佢放開啲都唔益你啊，佢放開啲益到我哋啊，啫益唔到我哋啊，大佬。 咁阿妹你繼續，佢好似而家咁算。 我想拖阿妹隻手都唔得， 真係慘， 拖唔到。 我連聞阿妹隻腳趾都未聞到。 唔係，咁啊未試過喎，阿妹啲腳趾唔知靚唔靚啦，未見過阿妹啲腳趾啊真 係。阿妹下次你啲腳趾嚟睇。 唔係，我影張腳趾相嚟睇阿妹。 多謝你。 好啦，拜拜。